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丰台保定共建产业园区， 首都各族穆斯林群众欢度开斋节， 地铁17号线将在年底开工，2019年通车。 京新高速和五环路内道路连接线开通， 本市高招本科一批志愿今天征集。 市教委为中小学生定制暑期菜单，丰富暑假生活。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 昨天丰台区和保定市签订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协议，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将以一区多园的形式在保定建多个产业园，其中第一个示范园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满城分园昨天挂牌，丰台园企业的高端制造生产线将陆续转移到这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现在在我们的左手边看到的是开心德医疗器械项目，总投资2.2亿元，投资虽然不大，但是纳税高，一年近3000万。 在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满城分园的主干道上，工作人员给车上的记者介绍着道路两边已经开工的入驻企业，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这就是所有在谈企业的典型代表。记者采访到已经签署入园协议的北京瑞士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雅晶，去年他们公司研发的用于肿瘤早期诊断的医疗器械 PET CT 上市，结束了国内长期依靠进口的局面，获奖无数。 PET CT 呢是毋庸置疑的是在分子医学影像那个装备的是制高点，使得中国继美国、荷兰和德国以后第四个能够自主生产这个高端医疗装备 PET CT 的国家，也打破了外资企业在中国对 PET CT 的垄断。 那为什么会你们想着来保定呢？ 北京呢，因为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我们需要50亩左右的土地，对于蓝领的工人的需求呢比现在可能要多得多，保定呢可能给我们提供比较好的资源。 今后这些公司的研发总部将留在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制造环节将入驻满城分园。像刘雅晶一样对满城分园感兴趣的也不在少数，仅一天就有20多家企业负责人前来考察。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副主任孙永文分析说，这种协同创新共同体让企业更愿意走出去，外地也更愿意接收。 北京因为定义成科技创新中心，它今后要想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它一定是要靠创新成果的实体化，一定会有制造环境。 而这种制造是高端制造，绝对不是污染转移。保定市满城区区长李广义说， 目前我们在谈的项目里头没有一个是污染的企业，河北也不要污染。 丰台区副区长、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管委会主任张杰介绍说，他们初步计划转移到满城分园14个项目，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 你比如原来我孵化这企业，它该产业化了，我没空间了，那我它只能看着它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集体把它安置到来满城。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以疏解的目的到保定来，而是我们一起去构建一些产业的一个共同体。真正要想做大一些产业，这样做实一些事情的时候，经济给了我们太好的舞台了。 首届农园节昨天开幕。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农园带着特产集体亮相。从本月开始到12月31号，京津冀93家休闲农业园区的农事节庆主题活动将串联起来，为三地居民开启休闲农业嘉年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品百味农家宴，看看京郊的黄芩茶、蘑菇、蜂蜜，天津的葡萄，河北的蔬菜，在接过小丑吹的气球和动漫人偶合影。赵宇带着2岁的虫虫玩得很开心， 让孩子在玩的过程中学到一些东西，毕竟现在对农业的生态的东西他了解的比较少。 周末带上孩子到京郊的农场玩已经成为赵宇的一种习惯。 休闲园区啊什么的我们快去遍了。 哪些农场好玩，都有什么亮点，这些信息就靠朋友推荐或者上网查。而农园节开幕后，关注官方微信就能轻松查到。 工作人员车小颖介绍， 有特惠活动，有本月主题，还有农园查询。 京津冀93家休闲农业园区加入到了首届农园节活动当中。北京观光休闲农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义杰表示，三地的农园各有特色，优势互补。 北京的特点呢，新的品种、新的技术的应用；天津呢，靠海渔业的园区，然后传统的村落，这个是河北的优势。 其中，天津的李子兴就推荐了自己农庄里的钓螃蟹。 钓螃蟹九月份还能开始，七里海的河蟹是比较出名的，中华蓉啊。 根据时令节气，再结合农园节发布的节庆地图，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到各个农园走走看看。以北京为例，陈义杰推荐， 七月份八月份正好是暑假，田妈妈亲子乐园专门为4岁到7岁的小朋友打造的休闲农业园区。九月十月摘葡萄啊，冬天霜降的时候吃柿子。 据了解，今年底农园节将推出一款 APP， 为市民推送附近的农园地图、照片、农事信息，一目了然。车小颖说， 只要是京津冀范围内，你开车到哪里，你周围的农园都能显示出来，直接就可以导航。 据北京日报报道，7月18号是穆斯林传统节日开斋节，全市4万多名穆斯林分别到本市各清真寺举行隆重的节日会礼。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戴军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康林、市政协副主席赵文芝看望了伊斯兰教界人士，并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向首都各族穆斯林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开斋节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等10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当天，各区县及相关社区都举行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广大穆斯林群众在愉快祥和的气氛中度过传统节日。 新闻广播消息，地铁17号线即将于年底开工建设，预计2019年通车。20座车站中，换乘车站就达到10座。地铁17号线总长为49.7公里，全都为地下线，串联通州、东城、朝阳和昌平4个行政区，南起通州区环渤海总部基地南部，向西北沿大洋房路向西北方向进入十里河地区，一路北上下穿通惠河，在东直门北转向西北，转入京城高速，下穿五环路后进入北苑东路、天通苑地区，最后进入昌平区未来科技城地区。共设20座车站，可以和1号线、6号线、7号线、10号线等10条地铁站换乘，设计最高时速为100公里。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18号上午，长约2.6公里的 G7 京新高速与五环路内道路连接线开通，京新高速和五环路进京车辆经由月泉路可通往学院路，出京车辆通过月泉路可去往京新高速和五环路双方向，这将一定程度的分流五环路和京藏高速的车辆，缓解京新高速与五环节点交通拥堵。京新高速是本市西北方向一条主要交通干道，规划设计是要通到四环路。由于受京张高铁建设影响，五环路到四环路这一段迟迟没有建成通车，交通拥堵非常严重。从京新高速进京车辆行驶到五环路时只能走匝道，车辆排队最多时有2-3公里长。市交通委按照疏堵工程模式组织实施了京新高速连接线工程，通过安装混凝土隔离设施、优化完善交通标志、标线、增设交通信号灯等措施，实现了京新高速与月泉路、毛纺路、双清路、学清路等周边路网的有效衔接，对缓解周边地区交通拥堵具有重要意义。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轨道交通管理公司了解到，房山线将分别向北和向西延伸。北延伸段从既有房山线郭公庄站北端折返线引出，沿六圈路东行，沿张新路、芳菲路到西南三环路设终点，全长5.3公里，全都是地下线，将设繁阳路、四环路、首经贸、丰益桥南4座车站。其中首经贸站将和10号线衔接换乘，丰益桥南站将和在建的16号线换乘。这条线路目前还预留了远期延伸的条件，如有需要，房山线还将继续向北延长，深入城市核心区。房山线西延伸段，西起延村北站， 出站后沿大建路北侧东行，到达具有房山线起点苏庄站，全长大约 1.6 公里，全程为高架线，仅有延村北站一站。将来延村北站既是房山西延线的终点站，也是房山线的终点站，两条轨道线路在此连接，并计划同步开通。目前延村北站主体结构已实现封顶。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高招本科一批次的录取工作仍在继续。记者18号从市高招办了解到，目前一批次剩余计划有169个，志愿征集工作将在今天早八点到晚八点进行。考生可以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了解本科一批招生计划未完成情况。参加本次志愿征集的学校共有26所，都为外地高校，招生计划169人。其中文史类招生计划61人，理工类招生计划108人。本次征集志愿为平行志愿，考生可以选报5所志愿学校，每所志愿学校可以选报6个专业，并填报是否服从专业调剂。 据法制晚报报道，昨天上午，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等16所公办高职院校联合举办了2015年统招咨询会。记者了解到，这所学校新增的三个订单班专业咨询火爆，北京市专科批次志愿填报将于8月3号、4号进行，考生仍然可以填报20个志愿，每个志愿为一个学校加一个专业，招生院校在核查报考考生的会考成绩是否符合该校该专业要求的前提下，依据考生语文、数学、外语的高考成绩进行录取。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中小学已经正式进入暑假。记者日前从市教委了解到，今年全市中小学生将会得到一份内容丰富的暑期菜单。今年北京市中小学数字德育网上夏令营从7月12号启动，夏令营活动共设铭记历史、爱北京爱家乡、书海泛舟、幸福成长和我参与我实践五个大栏目。对电影感兴趣的学生，在这个暑假可以通过首都教育微信公众号参与少儿电影配音大赛。今年暑假，北京市青少年体育文化节、2015北京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北京学生科技文化夏令营以及北京学生音乐嘉年华夏令营都将陆续举行。 2014年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来自湖北丹江口水库的南水，顺着一条全长1277公里的调水管渠，跨越河南、河北、天津，最终输送到北京，让北京市民喝上了清澈的汉江水。而吃水不忘挖井人，北京市教委从2014年开始和湖北水源地展开对口协作，让水源地的孩子也能享受到北京的优质教育资源。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有一位上官伟宏给我们讲了一节壮课，走廊量都坐满了老师。不仅 周良是湖北省十堰市云阳区柳碑中学的党支部书记，他提到的上官伟宏是来自北京市第27中学的语文老师，也是北京市的学科带头人。今年五月，作为手拉手对口学校，27中派出了6名老师来到柳碑中学进行送教交流活动。八年一班学生刘新宇说， 当时上完课后，我们全班都在说这上了最精彩的作文课。我们平时上作文课，老师就是侧重于让我们的句子要优美，但是这次作文课老师给我们讲的是作文要真实。 下课后，意犹未尽的老师和孩子们围住了上官老师。 他那个老师说了一句话，说您的讲座让我用白居易一句诗，就如听仙乐耳暂明，让我们听到了北京最前沿的声音。我们去的这柳碑呢，等于是农村校，小孩相对来说呢羞涩一些。当时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参加了一个他们的歌咏比赛，介绍到我的时候，学生说老师我们特别喜欢你，然后说您能给我签个名吗？就所有孩子就把那本就拿过来了，铺天盖地的就让我来签。后来我给孩子留那 QQ， 第二天我一打开，我就发现我那就爆了。后来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北京我们会努力的，我特别感动。 除了师资交流，湖北水源地的学校还将北京的先进教育理念用在了当地的教育教学当中。云阳区实验中学受到对口学校北京市第50中学的启发，在实验室第一个开展了走班选课，开发了书法、绘画、声乐等9门音体美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云阳区实验中学校长毛世文说， 原来上这些课程的时候，有些孩子不感兴趣，在课堂上显得无所事事，现在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班，在课堂上一个个就生龙活虎。 除了27中和50中，北京市东城区还有6所学校和云阳区的学校形成了手拉手的关系。同时，门头沟对口协作神农架林区、丰台区对口协作实验职教集团，到2020年，两地学校都将定期开展干部教师和学生的交流活动，并实现两地教育信息的共享。实验室教育局规划科科长郑毅说， 因为我们是贫困山区嘛，外出学习的老师有限，但是从去年对口协作以来，我们组织了近60所学校的老师，每所学校4到5名到北京手拉手学校进行培训，是我们山区的老师和孩子感受到了大城市的一些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北京市第7届、8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武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7月12号在京逝世，享年104岁。武光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遵从武光同志生前遗嘱，后事一切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18号上午，杜德印到北京医院为遗体火化送行。武光同志1911年1月出生于河北省深泽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市委委员、团市委书记、北平市委副书记等职务。1954年调任北京航空学院首任院长，1963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破坏，1979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1982年，武光同志补选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对推动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环境保护事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为推动北京市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深冬奥， 奥拉比约达伦，挪威滑雪运动员，绰号国王，曾在2002年冬奥会冬季两项项目一人夺得男子10公里、15公里和12.5公里追逐赛3枚金牌，被誉为冬季两项之王。2014年索契冬奥会，比约达伦连续第6届参加冬奥会。在冬季两项男女混合接力比赛中，比约达伦与队友通力合作，以领先第二名32秒6的巨大优势夺得金牌，从而将自己获得的冬奥奖牌数增加为13枚，成为冬奥会历史上夺得奖牌最多的选手。 这两天北京频繁出现强降雨天气，昨天傍晚开始，一场降雨再次降临京城。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了解一下。吴思你好。 刘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吴思，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傍晚开始的这场降雨的情况。 这几天北京雷雨常驻，局地突然就一阵暴雨倾盆，而且雷雨喜欢夜袭，夜间的雨势猛烈。昨天下午17点时，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提醒多地将出现20毫米左右的短时强降水。昨天8点到今天早上6点，雷雨的战绩是全市下了13.9毫米，城区平均8.9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密云的西风庄，为153毫米，达到大暴雨的量级。今天早上6点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白天雨继续下，北部、东部有中雨，夜间阴有雷阵雨。受降雨的影响，今天早上的能见度比较低，大部分地区只有1到2公里。大家行车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目前正处在地质灾害的蓝色预警中，山区有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是提醒大家近期不要到山区游玩。刘佳， 吴思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这种雷阵雨天气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让京城笼罩在雷雨中无法脱身的是滞留在华北地区上空的一个低涡天气系统，它提供了动力的条件，加上近期中低空一直有较强的偏东气流输送的时候受到太行山脉的阻挡抬升，导致北京西部雨水连绵。未来3天低涡的位置缓慢东移，暴雨喜欢的地方可能会变成北京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但是这个低涡天气系统会持续笼罩京城，一直到27号，也就是下下周一才可能会发生改变。所以说未来一周北京都将是持续的阴雨天气，也是提醒大家近期出门要常带雨伞，出行的时候注意防雨防雷。刘佳， 好，谢谢吴思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谢谢。 好，北京时间7点19分，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 为期一个月的第八届北京清真美食文化节昨天起在全市范围内举办，以宣传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拉动清真消费为主题，吸引各区县的清真名企参加。此次前来参加展卖的很多都是北京当地知名的清真老字号餐饮企业，包括像东来顺、护国寺、鸿宾楼等。 7月16号0点，大北窑立交西南匝道桥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路虎车在行驶过程中冲出护栏跌落桥下，现场造成近8米的护栏及部分桥体损害。目前桥梁维修经过昼夜施工，预计今天能够正常通行。 北京儿童医院非急诊挂号全面预约措施运行已满一个月。儿童医院发布的监测数据表示，医院单位时间内门诊风流量变化明显，院内窗口排队病人明显减少，门诊预约病人比例从过去的30%左右增至约80%。据了解，为了方便患者使用 APP 挂号，儿童医院门诊无线网实现全覆盖。 国家大剧院昨晚上演原创话剧《样式雷》，作为2015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本土原创板块的重要剧目，这部话剧讲述了执掌京城皇家园林建筑260年的雷氏家族在清朝末年的一段风云往事。 因被指涉赌，认为名誉受损，歌手汪峰将被誉为内地第一狗仔的娱乐记者韩炳江，也就是卓伟，诉至法院。记者从朝阳法院了解到，这起案件将于7月23号，也就是下周四正式开庭。 记者日前从北京建工集团了解到，本市首台地铁盾构机被整机再制造，对它的液压系统和骨架进行修复之后，这台盾构机已具备验收条件，可再次使用到地铁施工中。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肖朝阳、李斌，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7摄氏度。具体报示，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部和东部有中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美版苹果手机国内不给修，全球联保难实现。四车道马路装4条护栏，居民投诉无法行车。张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说他去年在美国购买了一部苹果6手机，到现在不满1年。前几天手机屏幕摔碎了，他向苹果公司求助，意外得知苹果公司授权的维修点不管修，全球联保的承诺无法兑现。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张先生致电苹果公司客服，询问是否可以保修，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应张先生要求，他的声音做过处理。 他就给我三里屯店的电话，我就又给三里屯店打电话，人问我说你这个手机是哪个国家的，我说我是去年去美国旅游的时候在美国买的。他说不好意思，美国的不给修，花钱也不给修，国外的我们都不给修。 张先生的手机为什么得不到修理呢？三里屯苹果产品专营店这样解释。 他说因为模块不一样，技术不一样，所以无法维修。 问题是张先生在购买手机时，销售人员承诺苹果手机可以全球联保，在中国同样可以修理。既然号称全球联保，为什么中国成了例外？记者拨打了苹果公司的客服电话。 因为您这个设备是国外版的设备，咱们中国的话只是国行的一个设备，硬件方面有些区别的。 不是号称全球联保吗？ 这边的话就手机的话是全国联保，像 iPad 之类的东西是全球联保的。 苹果公司客服解释说，目前只能给在国内和香港购买的苹果手机提供 保修服务，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购买的手机不管修。那么中国和美国销售的苹果手机硬件差异在哪儿？记者联系到苹果第三方资深专家侯一平，他解释说，中美销售的苹果手机除了网络制式外，其他硬件没有区别。那为什么国内的苹果代理商不给维修呢？侯一平说， 是因为他要对中国代理商的这个价格保护，如果人人都去美国买的话，那中国的代理商就没有生意可做了，因为他每个国家的这个税率是不一样的，导致价格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必须要保护，否则的话在现行我们国家税率下面的话，代理商就没法开展工作了。 侯一平说，消费者遇到这种问题，把手机寄回购买点不太现实，可以在国内寻找有经验的维修点进行维修。 涉及到换件服务的话，在国内找这个专业的连锁维修机构就可以解决。涉及到主板不方便维修的话，可能他拿回美国是可以换新机的，他在中国就换不了。 家住丰台区的韩女士打进西门热线65159063，说 西四环的中堂小区月园二区的门口，它是一条市政道路，叫岳各庄东路。现在小区的开发商和物业，他为了推销地下的停车库，他就把这个岳各庄东路上的很多的地段用护栏给拦住了。他也是为了防止可能附近的居民偶尔在那儿停一下车，加的这个护栏大概是两侧都加了两排，一两百米吧。这个道路呢，它本来最宽的地方是四个车道的，中心黄线的一侧留了一条车道，然后另外的一侧留了小半条车道，这样的话就是两辆车错车的时候凑凑合合非常非常挤的能过，但是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拥堵，并且实际上只有最中间的那一条半的车道可以过车。 但是开发商却表示， 前两天的时候，然后记者发了一张 A4 纸，然后擦到车上了，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 就你们开发商也不确定到底是谁装的。 对， A4 纸上面然后扣什么那个卢沟桥乡这个装什么安全什么什么委员会，记得有一张在上面，就那意思就是不让非法停车吧。 卢沟桥乡政府工作人员和岳各庄村安委会等核实情况后回复说， 说这个不是村里作为的，不是属于乡内管辖范围，而且它是开发商的行为，隔离带是用于分道行驶的，分道以后这样更加安全。 热线编辑又向路政局热线96108咨询这条路的归属， 这条道属于区管道，是丰台区的， 属于丰台区市政管委管呗。 对的， 丰台区市政管委电话无人接听，韩女士提出质疑， 这不是分了五竖条吗？只有中间那一竖条是能过车的，两侧的加起来的四竖条是不能过车，它现在都是空着的。 作为开发商也好，物业也好，他又不是道路管理部门，他没有资格把这种市政道路人为的给分割开。 分道行驶是保障市民安全行驶的好办法，但是以此为借口加装护栏，实际造成了道路资源闲置和拥堵，以达到其他目的却不应该。到底谁有权利在市政道路上加装护栏？新闻广播将持续追问。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和娟，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您也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2015工行快乐游轮季开幕了，即日起在凯撒旅游各营业网点购买游轮产品，刷工银信用卡享12期分期零手续费和直降1000元双重优惠，名额有限，快来参加吧！详询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该保养了，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服务费全免，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好，路况方面我们来关注，目前由于下雨，本市路面湿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北京站西街西向东车行缓慢，受去往西站北广场车多影响，莲花桥区交通压力比较大。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神州专车仅采用专业车辆，配备 OBD 全程车载诊断系统。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神州专车就是安全。 还在为挑选基金发愁吗？交通银行能为您提供智慧选基、基金诊断一站式服务，网银申购优惠更多，以睿智放眼市场，以财汇甄选基金。交通银行，您的财富管理银行，详询95559。 农行借记卡十元会观影，每周六持农行借记卡在卢米埃芳草地店、东环影城、世纪东都影城、唐阁影城亦庄店刷卡购票，仅需10元。 详询95599，中国农业银行。 7月18日起，遇见好书百社万种图书优惠大联展惊喜亮相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购展销图书满百。